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李伟棠，大年初四的晚上啦，新年快乐！ 恭祝新年快乐 吓！今集我哋介绍咩诗啊？ 其实呢本诗集咧，我都估唔到会出得咁快吓。咁其实雨伞运动所谓落幕啊，都系短短一个月啫嘛。咁其实有几本书出咗嘅，咁其中就包括呢一本叫《黄丝带》嘅诗集。咁诗系写诗嘅诗啦，识字识得好靓啦。但系点解叫黄丝带又唔叫蓝丝带呢？唔叫其他丝带呢？系咪唔公平呢？咁佢都编辑有解释嘅，佢话编辑接触面所限啊，至今未见过任何反占中嘅诗作。 哦、 所以佢话佢见到嘅全部都系占中啊。咁我都系，即系可能反占中嘅人士呢，即系可能会拣其他形式，可能会写篇小说啦。 写新诗就少啲啦。 系啊系啊，但系我就见到好多系关于占中嘅诗歌。咁样，呢本咧都算系选得比较齐全嘅，而且咧系好多人咧，我都估唔到佢哋写咗嘅，有一啲诗人同埋系平时唔系见佢好写，即系同社会议题好密切嘅诗人咧，都有发声就呢样嘢，咁可见即系可能雨伞运动咧，即系已经进入到即系香港人一个精神嘅脉络入边去，先至会化为诗歌啦。我谂即系唔单止系一种政见啊，或者系一种表态咯。即系诗嚟讲，可能真系感应到，即系呢样嘢已经存在喺我哋香港嘅一个精神叙述上边，系必须咧，可能要用一种艺术去转换佢嘅。 是啊，除了诗之外，大家都可能会见到一些摄影集 啊相片啊。 是啊，画册都有出啊，有一些老画家有出扫描集都很靓的。咁讲返呢本诗集呢，咁就其实是香港一个年轻人的诗社出的，叫星韵诗社。咁他们是免费派发呢本诗集的。可能大家在一些二楼书店啊，可能就会见得到呢本诗集啦。咁呢头先我讲啦，有一些诗人我估唔到㗎啦，比如说我依家揀嘅第一个就是刘伟成啊。咁其实呢刘伟成呢位诗人咧，佢都比较沉寂啊，即系近呢几年咧，咁佢其实系同我差唔多大嘅，咁喺90年代嘅已经系成名噶啦，出咗啲诗集啦，同埋系即系得过好多奖嘅。但系咧，我又估唔到佢会写一首诗咧，系咁直接，同埋系佢系面面俱到咁样去议论啊，吓去剖析。伞同埋雨伞运动呢样嘢嘅呢首诗咧，叫《撑起的迷雨》。 撑起的迷雨，刘伟成。是什么受对岸的太阳花鼓舞，决意不再当一株只在雨天绽放的背日葵，要将过去百年的消失撑成无风无雨的街头？是什么即使给吹折也坚持遍地开花，哪管最后只剩下残枝撞于革命洪流的梦魇中？是什么只向上绽放，不管上面来的是只鹪还是雨箭，都大开如铁屋中呐喊的丧门开出许多难以实现的谈判条件？不管脚下是否有足够的泥土供自己扎浅浅的根，给别人搭建下台的街，还是照样对天大开高呼下台？是什么偶然向横大开，别人说那是盾牌，其实重点不是抵挡，而是聚结成一幅感受，任胡椒来画，任烟弹来涂，我河山辛辣的岁月同熬过。是什么尽管背后是凌乱，撑开的傲骨如针指的线部，却能容纳比众字来得更多的人，最后仍定在报道的镜头里，尽是像蜂巢一样井然的几何结构，每一个风洞都伸出了尖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即使只能扎一次，也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你知道猜的究竟是什么吗？ 撐起的謎語，咁作者係劉偉成。 嗯，呢首詩點解會揀嚟第一首嚟講呢？其實佢同成本詩入面好唔一樣，佢唔係話一面倒就係、是完全去美化，即係雨傘運動，或者係覺得呢我哋係一定掂嘅，一定會勝利呀、啊、或者呢入面有好多可以鼓舞呀嗰啲嘢等等嗰啲嘢。而剛剛相反喎，佢入面有好多呢，其實佢係保持一種冷靜嘅懷疑態度嘅。啊、比如佢講到呢把遮佢向上開嘅時候，佢有冇顧及下面有夠唔夠足夠泥土撐起佢呢、 嗯 啊、雖然佢話係撐起的謎語，所以呢佢先至會保留一個態度，就係、是、我哋係咪話撐就撐得起呢？咁我覺得即使我自己都係，即係當然係企喺學生嘅一邊啦，等等啦。但係我覺得一個詩人嘅態度係可以咧更複雜同曖昧啊，嚟去諗一場運動入邊咧種種可能嘅層次。咁劉慧成呢度咧，佢其實每一段咧都係先建立起一個意象，然後又去啊俾少少質疑佢。但係嗰種質疑咧，最後咧佢又會有透露出咧佢想要描述嘅系乜嘢？比如话，佢话呢啲遮嘅盾牌咧集结咗之后，到底系变成一幅感受，变成一幅感受咧系一个美好嘅意象啦。但系咧，佢又话呢幅感受系俾胡椒同埋烟弹嚟涂，涂咗之后咧，我哋嘅河山当然系指香港啦。河山辛辣的岁月同牛歌。咁呢样嘢咧，我觉得佢点出咗一样，就系无论呢场运动最后以咩告终啊，香港已经被改变咗啦。咁可能咧系面对我哋系要一个我哋去即系挨过去嘅一个岁月。咁呢入边咧会有阵痛啊，会有收获，亦都会有好多牺牲喺入边。即系我觉得一个诗人嘅态度啊，喺刘慧成呢首诗可以，我可以讲系佢处理得非常之好。即系佢唔系话一个先入为主，用一个立场就去框定读者是怎样去想象，比如雨伞这个意象的。所以他整首诗是没有写到底是不是雨伞呢，或者雨伞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很明晰的东西呢，他只不过是说一个谜语来的。 是啊，同埋他用了个众字，众人的众。 那里拆解又拆得，我就以为一早会有诗人去拆这个山字。那我没想到是刘伟成拆了先。那其实把遮的即是山字入面是有几个人的嘛。那这几个人呢是多个众入面，即是群众的众入面得两个人的嘛。山、字入面四个人的嘛。那他是期待呢即是雨伞是更包容咯。即是不单止是一个集结成各种群体的对视。我觉得这个期望呢都是很有智慧的，可以讲是一种，你说它是一种政治期待又得，但是你可以讲是一种哲学的对任何的矛盾的事物怎样处理呢。即是我觉得刘慧成这首诗呢可以带出一种松容的智慧给我们。 是啊，还很幽默的叫大家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大家猜一猜啦。 是啊。 这首是撑起的谜语。那跟着下来呢，我们要听听的呢就是钟国强的开在马路上的雨伞。 开在马路上的雨伞，钟国强。开在马路上的雨伞，不等雨也不等风，乘着脚步那么多天了，只有力清可退。开在马路上的雨伞，绽开了石薄边的两片叶，夜凉了脚画缩回形象，天没一灯如斗形黄。开在马路上的雨伞，是尾站的空巴士，给遗忘了的一些什么角落的黑，没有一声呼喊。开在马路上的雨伞，没有像伞一样合上，开在雨伞上的马路，也没有像路一样好走。 钟国强过去的两年写了很多即是跟政治有关，或者不是政治，即是社会热点有关的诗，而且越来越大胆或者越来越激进可以这么说。但这首呢还有他其他，我看过他其他好几首关于雨伞运动的诗呢，都有用回他以前诗歌那种委婉在里面，还有呢他是不是好像他前一派那些时事诗那样是很猛烈地表达态度的。他里面表达的呢可能呢是一种呢诗人呢突然间停低落嚟啊，去表达 佢嘅某種強硬，但係嗰種強硬咧係一種獨立嘅強硬。我就係表示我嘅獨立。比如佢話佢把遮唔等風唔等雨嘅，無路可退嘅，只有立青可退。即係呢種強硬嘅態度咧，我都好意外啊！即係喺中國強嘅詩入邊睇到啦，越嚟越嘅呢種強悍啦嚇。咁但係呢種激就同佢以前嗰種激唔同喎。呢種激入邊咧有一種即係好似認清咗現實。所以呢佢可以腳踏實地咁樣去講一啲佢嘅態度出嚟。比如話佢話角落的黑咪有一聲呼喊。咁唔需要呼喊，我哋唔需要去掩飾，即係我哋係點樣絕地求生呢樣嘢嘅。咁但係呢佢就表達出嚟呢把遮呢佢唔係一把普通嘅遮，佢唔會好似遮咁樣合埋。咁喺呢把遮上面嘅馬路呢亦都唔係一條普通嘅路。路本嚟俾人行㗎嘛。亦都有我哋喺現場喺金鐘現場都經常見到魯迅嗰句話啦，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嘛。但係咪真係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呢？路係咪咁容易行得出嚟呢？咁呢個詩人呢都係強調艱難呢樣嘢，路唔係咁容易行嘅，退路亦都係唔係周圍都有嘅。咁喺呢个时候呢，即係一个认清呢个现实嘅人呢，佢係点样去面对呢？咁钟国强呢首诗呢就会有呢种我觉得係好实在嘅力量俾到我哋。 开在马路上的雨伞啊。接住落嚟呢，我哋有另一首诗啊，江户东京博物馆。 江户东京博物馆，叶英杰。他们移动的场景被记住了，他们交谈进行活动，穿上那个时代的服饰被记住了。进入博物馆，穿过那条重现的桥，首先进入眼帘就是那些人偶。他们专注自己的生活，外面没有什么事在发生。他们拨开门帘，走到街上，向一个方向走，有光照着他们。人造的光定时亮起，定时闭上，创造他们作息的时间。我们在围栏外看着，透过介绍知道他们以后会被卷入什么，明智维新，然后是战争。他们会知道有很多东西掉落他们身边，炸开，所有事物都变掉。他们只能听着掉落的声音去反应。现在他们如常在街上叫卖，如常庆祝节庆，他们的孩子如常学习。孩子降生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呵护他，等待他长大，摆出众人心中理想的姿势。 东京博物馆作者是叶英杰。 叶英杰呢又真的好像刘伟成这样是90年代已经成名的诗人，但是亦都是比较低调的一位诗人。我看到这首诗我就都亦都是好意外。我觉得这首呢是整本诗集里面写得最好的一首。江户东京博物馆，为什么呢？为什么一本关于雨伞运动的会写到去江户东京博物馆？即是原来他那时呢雨伞运动进行时他下面的提记写着他去了东京旅游，但是他始终每一时一刻呢都在惦念着香港发生什么事，所以他那里写着每一样东西好像是写着古代江户的那些日本人，但是你又会觉得他在写着香港，觉得佢哋呢就係、是、我哋。佢哋做緊嘅嘢就好似我哋咁样。其实呢首诗非常之克制，嗰种叙事啦，佢去描述一个模型啦，喺博物馆入面啲模型入面，或者係嗰啲人偶投影出嚟嘅等等啦，喺喐緊。其实呢个时候呢叶英杰呢有咗一个上帝嘅视角。最就好似一个神喺度睇緊喔呢个人世间发生緊嘅嘢嘅时候，突然间佢諗起咦我留喺香港嘅我啲朋友，或者我哋其他即係所谓同根生嘅人啦，佢哋亦都係咁样置身于时代历史入面。佢哋貌似呢係好平凡，貌似做一啲呢即係衣食住行啊普通嘅作息嘅嘢啊等等。但係实际上呢佢哋已经喺度呵护緊一个降生嘅孩子。就好似嗰陣时嘅江户咁样。江户嘅对后嚟日本嘅影响就係佢奠立咗一个俗世嘅 生活嘅价值啊。呢、这个俗世生活价值咧，使得后嚟嘅明治维新啊等等咧，日本现代化咧都顺理成章啊，即系去神化、去军事化，系、通过一个好世俗嘅嘢嚟进行嘅，就令叶英杰咧谂到咧，咁我哋依家就算你冇参与运动，或者你只系一个关注者，或者你只系喺占领区行过嘅人咧，你可能已经参与咗历史，咁我哋咧。是不是都在孕育一个这样的孩子呢、即是未来这个香港呢到底他是他最后一句呢也都是很复杂的那个情态。他说等待他长大摆出众人心中理想的姿势。那这个叶英杰没有说这个理想姿势是什么到底是黄丝带人的理想姿势、还是蓝丝带人的理想姿势还是这个上环的理想姿势等等。那这里呢叶英杰只不过是肯定了民众其实已经是制造了这个历史而不是说其他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令到香港历史变成怎样。 是啊不过我觉得他用众人都挺好 啊起码不是一小撮人、啊。 刚刚跟刚才那把雨伞那个伞字又有相比啦咁、都是人组成的啦先人先组成众众再组成伞。 是咁、但是叶英杰他以前的诗又是怎样 其实叶英杰的诗呢他很有趣的就是他很受新波斯卡影响的。新波斯卡大家知道波兰女诗人大家都很喜欢的。咁、但是叶英杰呢是学他学得好到家。咁佢而且呢一直都喺度钻研緊佢嘅诗歌啦。咁喺日常生活中点样去进行一种更高层次嘅进入哲学进入神学嘅形意上嘅思辨但又系好克制嘅。咁佢呢首诗同埋我最近睇到佢一啲诗呢都有呢种非常成熟嘅呈现啦。咁我期待呢以后有机会呢会专门讲一讲佢嘅诗。 好咁我哋就期待啦。跟住落嚟呢就有廖伟棠自己嘅诗喎。 占领第九夜远处的霓虹广告幽蓝此处的路灯暖和我选择站在路灯下面添火高处的人辗转反侧睡马路的人相拥而眠我选择和马路上的人一起发梦躲在电视屏幕后面的人唱爱歌奔走在十字街头的人唱生日歌我选择一起经历诞生的阵痛 刚刚听过就是廖伟棠自己朗读回自己的诗作《占领第九夜》是不是真的第九夜 真的第九夜那天在旺角写的、其实我写了成二十几首诗的关于占中而且呢都即将出版一本即是诗集是关于诗集连摄影集是关于这个雨伞运动的这首诗呢就是整本诗集里面最简单的一首甚至乎呢可能是我近年写的诗里面最简单的一首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听得明可能如果有啲咩隐喻呢就係话嗰个十字街头嘅人唱生日歌。即係嗰陣时呢好兴即係如果你有啲人去同你拗或者有啲人嚟过嚟闹你嘅时候呢就围住佢唱生日歌嘛。咁係其实係一个好有效嘅快乐抗争嚟嘅。但係当然啦快乐嘅背后呢有好多嘢係好艰辛嘅好沉重嘅。其实就好似嗰陣时我哋喺旺角我哋一方面喺度嘻嘻哈哈又玩个样玩个样啦。但係一方面你会觉得嗰种巨大的压力是大过在金钟很多的。我每次由金钟行去旺角的时候我心都会一下子沉一沉的。即是觉得在这里呢好像真的处于一个前线这样真正的前线。同埋呢这里呢你要对抗的黑暗的东西是大到你无法想象同埋你无从捉摸的。所以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我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要唱生日歌呢我们还要预埋呢生日是有阵痛的。即是诞生是有痛苦的。咁其实好简单这首诗里面就是好多都是我所选择的东西。我选择的东西呢全部都是不是我们香港所谓的正面价值曾经鼓吹过的东西。咁我们香港的霓虹啊我们香港的摩天大厦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但是呢 我覺得最有趣的雨傘運動最有趣的就是我們用實際行動做了很多是香港以前從來呢都是作為一種負面去看的東西，比如睡街、比如說自己即不回家在這裡借一些路燈的光在這裡看書，那班學生你以前又不見他們那麼勤奮的是但是當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價值的時候，你去擁戴這種價值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投入很多力量在裡面。 但我想問廖偉棠，你就寫了是、我選擇和馬路上的人一起發夢、哦、 是啊，其實當然我不否認是有很大夢想的成分的，就是雨傘運動、我不是一個即是一味叫好的人，那這場運動呢它是帶有即係夢想主義或者係烏托邦嘅性質嘅，我唔否認嘅。即係而且正正因為咁樣咧，佢先可以保得住佢嘅某種方面嘅純粹， 嗯 啊、或者係能夠保留到咧好多好美好嘅嘢喺入邊，令我哋可以去回憶同埋喺入邊學習、啊。我覺得咧，我哋寫詩嘅人咧，唔係話係希望通過詩歌去。即係去改變到政治或者改變到呢、這個歷史嘅進程係改變唔到嘅。但係咧，我首先咧，我就好似話喺入邊講，我都喺度添一把火，就係、是、同你一齊取暖啊！即係你瞓喺度嘅時候，我坐喺你隔離啊，就咁簡單啊！即係呢種聲援好簡單嘅，唔需要話真係哇，我又招兵買馬或者哇，我又寫幾長篇大論嘅政治論文啊咁樣嘅。 是咁，我似乎呢幾首詩呢雖然話係關於即係佔領運動，但係都比較激勵人心咁樣喎。係 啊，即係嗰種激勵係可能係慢慢滲入你嘅心入面囉，令你去反思，咦，我做咗啲乜嘢，我呢八十日我付出咗啲咩，我犧牲咗啲乜嘢，你都要去諗一諗嘅，唔係話哦我哋贏咗就算，或者我哋輸咗就算咁樣嘅。其實呢樣嘢帶俾我哋嘅成長嘅力量係好大嘅。 咁我哋一集咧就讲唔晒 嘅，系啦，下一集讲更多更年轻嘅诗人嘅诗。 好，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